那挺多。 所以我这同为长老的，为基督苦难作证的，以及同享那将要显示的光荣的人，劝勉你们中间的众长老，你们务要牧放天主赋给你们的羊群，尽监督之职，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出于甘心，随天主的圣意，也不是出于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于情愿，不是做托你们照管者的主宰，而是做群羊的模范。这样，当总司牧出现时，你们必领受那不朽的荣冠。同样，你们青年人应该服从长老，大家都该穿上谦卑作服装，彼此侍候，因为天主拒绝骄傲人，却赏赐恩宠于谦逊人。为此，你们该服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这样在适当的时候，他必举扬你们，将你们的一切挂虑都托给他，因为他必关照你们。你们要节制，要醒悟，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咆哮的狮子巡游，寻找可吞食的人，应以坚固的信德抵抗他。也该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都遭受同样的苦痛，那赐万恩的天主，即在基督内召叫你们进入他永远光荣的天主，在你们受少许痛苦之后，必要亲自使你们更为成全、坚定、强健、稳固。愿光荣与权能归于他，至于无穷之世。阿门。我藉忠信的弟兄释以亚诺，给你们写了这封我认为简短的信，为劝勉你们，并为证明这实在是天主的恩宠，在这恩宠上，你们应该站稳，与你们一同被选的巴比伦教会问候你们，我儿马尔谷也问候你们，你们要以爱的亲吻彼此问候，愿平安与在基督内的你们众人同在。 呢度就系即系两三节咧，系有啲即系需要解释嘅。其他嘅都好表面啦。我哋喺第前帝后同埋帝铎书咧都讲过，喺木函里边讲嘅咧就是、长老嗰个问题。咁而巴多禄喺呢度咧亦都讲及长老吓。當然長老呢是由宗徒他們選出來的，那我們知道在宗徒大事錄那時候已經有了，我們試一看他們宗徒大事錄第14章23節，其實有幾個地方的，不過我們只有幾個地方啦。14章23節咧，就係保禄啦，同埋巴以納得兩個咧去傳教。傳教之後咧，二人喺各教會裏邊為佢哋選立咗長老，喺祈禱禁止之後咧，將佢哋托付於佢哋所信仰嘅主。當時的宗徒大使徒是感謝上國，因為他們傳教傳教教去很多地方，跟著他由於離開那個教會需要一些領導，這個長老呢由他們授權，由他們選立，他們接著就監督教會所傳的道理，不要有錯誤，因為以後繼續傳下去的嘛，他們第一批領洗的人或者第一批信主的，他們繼續將他們所相信的東西傳俾嗰啲願意加入教會嘅人，咁但係咧，佢哋唔能夠越講越遠，因為當時就未有聖經嚇，未有即係文字啊。咁你只要講下，即係可以夸大，可以改變噶嘛。所以咧，即係呢個監督咧就有呢個職責，亦都係睇住咧教會團體咧當時嘅一啲紀律，即係如果教教會需要點嘅，需要點樣生活嘅等等。 所以他说我这个同为长老的，因为在当时的观念，长老就是教会的领导，伯多禄自己作为宗徒，也就是教会的领导，为基督苦难作证的，这就是一个罪述形容他的身份，以及同享那将要显示的光荣的人，即是他心上的将来呢得救和得享这个光荣的，劝勉你们中间众长老，各个教会的长老，以前我是基督选立的，咁而家咧，你哋咧係可能係唔同嘅中途或者唔同嘅當時嘅嗰、那個傳福音者咧，係選立咗呢個長老保祿啦嚇，選立咗個長老。你哋務要牧放天主托付俾你哋嘅羊群，即係佢信友啦，盡監督之職，唔係出於不得已啊！呢個係最重要嘅一樣嘢。選立長老嘅時候，可能內心好開心啊，幾靈啊，幾威啊！即係而家中途選咗我，就去做領導。但係當你做嘢嘅時候咧，因為呢度話要去照顧天主托付俾嘅羊群，盡監督嘅職責喎。而家你盡監督嘅職責咧，喺第三節裏面點樣講咧？佢話要照顧管者嘅唔係做托你哋照管者嘅主宰，而是做羊群的模范。那做羊群的模范是什么？就是得个做的、不是指的、不是理什么理什么指的、就是所谓、做这个怎么说、用那些现世的权威这样的形式、所以很可能有些人就会出现了所谓出于不得已了，其实我不想做呢一堆嘢，我只系想指引嘅啫嚇。但系巴多禄写呢封书信话俾你听咧，你尽监督嘅职责咧，唔系出于不得已，而系出于甘心随从天主嘅圣意。咁随从天主圣意，究竟点知天主圣意咧？就要变成自己多啲去睇圣言，或者话当时冇圣言可睇嘅，多啲去反省基督嘅当时嘅生平啊，旧约嘅圣经啊，同埋咧多啲祈祷。然後才會看到天主的旨意是什麼，亦都不是出於貪卑鄙的利益，而是出於情願、即是這個亦都是一個對照、因為當然做長老可能做得好的，或者說你真的是做一個為教會投身的，信友可能都很鼓勵他或者很支持他、你的長老做到十點鐘都未吃飯、於是呢整碗靓靓汤去饮下咁，咁即系一个好事，唔系坏事。不过如果作长老个目标倒转咗啊，个动机在先，我希望最重要嘅系有人成碗靓汤去饮嘅啫，做嘢嗰度唔好谂啦，咁就唔啱啊。所以嗰个所谓因与果之间咧，要一个留意，就系、是、要系做咗嗰、那个自己做咗个用应该做嘅先。然後其他嘅嘢咧係天主嘅恩賜嚟嘅。咁喺關於嗰個就話講第三節嗰度咧，唔好做主宰，要做羊群模範咧。喺馬爾谷福音第十章42至45節咧，耶穌咧就好清楚講一樣嘢啦，就係、是、究竟作為馬爾谷福音第十章。42至45即是作為被選者或者說做牧羊的牧者要怎樣呢？在馬爾谷福音裡面呢，第42節開始他說耶穌對方那個12個鐘頭說，因為當時12個鐘頭怎樣呢？就是爭啊，即是誰坐右邊，誰坐左邊，誰坐頭位呢？耶穌呢就告訴你們，叫門徒過來對他們說，你們知道在外邦人裡面呢，有尊為首領的主宰他們，有大臣管他們，但你們中間就不可以這樣，誰願意在你們中間成為大的，就應該當作你們的僕人。 誰如果願意在你中間為首，就應該做眾人的奴仆，因為人子來呢不是受服侍而是服侍人等等。基督不單只是說，而是他自己是做了一個榜樣，他教導人這樣，他是一個榜樣的。所以第三節很清楚就告訴當時的長老，提醒當時的長老聽，你們不是做主宰，不是做羊群的主宰，而是做羊群的牧法，要親力親為。就這樣，當總司牧，這個總司牧就是耶穌基督出現的時候，你們一定會領受那個不朽的榮冠，天主會賞賜更大的恩典給你。他跟長老說話，跟著就跟青年人說話，你們青年人應該服從長老，是長老他要按照天主的教導來做，那你們要聽長老的話，大家都應該穿上謙卑的服裝彼此服侍侍候，因為天主他們驕傲的人卻賞賜恩寵於謙遜人。為什麼他對青年人這樣說呢？知不知道？其實這個是很普通的事，你知道青年人是最厲害的，氣方剛，出來怎麼聽你啫？你這老古董你都不明白，你都不懂，不是這個跟不上這個時代，是不是？即是我們說這些年輕人的父母頂嘴，就是一個階段，就是一個這個這樣的現象，因為他懂很多所謂新的東西。所以呢，他這裡說要穿上謙卑做服裝，我們要謙卑聽人說，留意一下。我這個緣故呢，你們應該屈服在天主大能的手下，這樣適當的時候呢，他先就會舉一定會舉揚你們。耶穌基督在福音裡面也說過，誰舉揚自己的不受到貶益，誰舉揚自己的天主會高高舉揚他，所以他就說那些爭頭位坐，即是去飲酒的時候呢，咁主人家話對唔住，呢度留咗俾第二個人喺度行啦，咁你咪得個懵子喺度練啊！所以將你哋嘅一隻掛嚟托付俾佢，因為咧佢一定會關照你哋，所以托付俾主，我哋做即係自己人力做唔到嘅，我哋辦唔到嘅啊，求天主幫我哋咧係非常重要嘅一種同點講啊表達方式同主嘅關係。咁雖然咧基督徒係受緊迫害啦，但咧仍都要醒悟，唔好以為有迫害咧就我已經好似信緊道啦，唔緊要啦，冇所謂啦咁。唔係，佢帕多魯咧勸勉就係話都要醒悟，所以要節制嚇，唔係即係可以亂咁做、亂咁講。係因為咧，你哋嘅仇敵魔鬼如同爬烤嘅獅子巡遊，尋找可吞食的人，意思就是說這個魔鬼呢，仇敵魔鬼呢，很可能就出現的更具體的一些迫害人的，或者說要相反信仰，推動相反信仰的一些人，也都是可能內心的一種誘惑，他們呢就時時看人的幾時最軟弱的時候呢，就使人能夠违背信仰，否认基督。佢话：唔紧要啊，冇人睇到噶，做埋今次啫，下次唔做啦。咁啊，呢啲咁嘅所谓内心嘅一啲诱惑啦，都系一啲即系需要醒悟嘅时间。系、哦，我应该点点点嘅喎，我应该留意喎，应该而家喺呢个情况里边咧，可能我需要祈祷喎，等等。应该应以坚固嘅信德抵抗佢，亦都应该知道咧。不單止你們受苦，你們受到困難，你們在世上的眾兄弟呢遭受同樣的苦痛，這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體會到人家跟你一起遭受這個所謂同樣的苦痛呢，你的毅力，你的忍耐力會大一點。但如果全世界人在 enjoy 緊，在 happy 緊，你一個人在受苦呢，你會怎樣？咁你好容易咧放棄，即係個個都咁啦，我點解要喺度咁蠢啫？咁係嘛？所以嗰個團體嘅彼此扶持咧係好重要。咁巴德魯就提醒受苦嘅呢班基督徒咧，唔單止你哋而家喺呢度啊受到迫害咧，其實喺成個不同地方嘅教會嗰個基督徒咧，都同樣好似你哋一樣受到迫害，都係要受苦。嗰個賜萬物萬恩 嘅天主咧，即系喺基督之内照见你哋转头佢永远光明嘅天主咧，喺你哋受少许苦痛之后咧，一定要亲自使你哋更加成全、更加坚定、强健同埋稳固。所以我哋信仰如果从来冇受到考验咧，我哋嘅信德其实系唔稳定嘅。我哋如果在信仰过程里面有不同的考验、不同的挑战，那我们一步一步地跨越、坚持下去，我们的信仰才会真的稳固地成长，而我们才能可以够胆说我们将来有机会去得到天主给我们的恩典、个救恩。于是他最后有一个祈祷文，愿光荣与权能归于他，主无穷之世，阿们。最后就问安与祝福，没什么特别了。上次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呢 讲了就是释拉，就是释雅乐。释雅乐呢就他本来是跟随保罗去传福音的，释拉。然后这封信呢是写字，即是释拉帮他执笔啦。咁就勸勉即係各地嘅信友，希望咧就佢哋能夠喺信德上站得穩。咁跟住咧就話其他人咧問候接受書信嘅人咧然後個教會巴比倫教會問候你哋，呢個巴比倫教會即係指羅馬教會啊。咁喺默示錄裏邊，我話喺默示錄第十四章第八節咧。就同樣講出咗巴比倫呢個概念啦。咁我兒馬爾谷，大家都知道呢個馬爾谷咧，我哋一路深信就係話係寫馬爾谷福音嘅馬爾谷啦。亦都問候你哋，因為馬爾谷咧跟隨馬多祿一齊去傳福音。咁你哋要以愛嘅親吻彼此問候，願平安與基督內與你哋同眾同在。你睇到咧，馬多祿寫嘅書信咧係較為即係普遍性嘅。即係個個都 OK 嘅，冇乜個一個狹窄啲嘅對象。但係保羅寫嘅信咧，你會覺得個親情感咧，嗰個點講係咪親情感啊？嗰個感情係強啲嘅、濃啲嘅嚇，係密切啲嘅。咁保羅咧嗰個稍微淡化啲。 好可能係咪因為佢有位代筆唔係自己寫咯？ 其一個代筆咧，第二就係佢個對象唔係一個固定嘅一班人。咁呢度就講完前書噶啦。前書就係重要啲，後書咧就所謂重要啲係話個教導方面，後書就冇咁多嘢。後書咧就同猶達書係有出一章嘅啫，內容可以話係相差無幾。當我會講後書的時候，我會順便將猶大書的內容某一些章節攞出來，因為是重複的。究竟誰抄誰的我不知道，有些學者說法國後書其實是不是將猶大書的思想攞出來再寫過呢？那人其實不是法國寫的，是以他的名義寫的呢？我們下次再講。